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从零开始学架构专栏，经历四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一路走来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看到专栏的内容能够帮助你理解架构设计这个看起来高大上的技术，我非常欣慰，也算完成了自己3年前的一个心愿，帮助更多同学更快更好地掌握架构设计的技术。专栏的结束意味着你已经完成整套架构设计方法论的学习。但这不是提升架构设计能力的结束，而是架构设计能力提升的开始。我在专栏特别放送第四期《架构师成长之路》中，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架构师成长路线图，里面呢，分享了我的一些想法和建议。这些方法和技巧都是需要我们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，也遵循我提到的一万小时理论。一万小时，简单计算一下就是10年，每年投入1000小时，平均每天投入大约3小时。这个时间其实不短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，也许理论、方法、技巧都知道，但最难的就是坚持。所以在专栏结束之际，聊聊我对坚持的理解。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一个坚持，坚持梦想。几乎每个技术人员心中都有一个架构师的梦想，毕竟架构师代表了技术路线发展的巅峰。但既然是巅峰，就像登山一样，必然会有一段很长的路，路途中也会有很多的障碍，也肯定会有很多的迷茫，甚至很多时候会感到痛苦。但我希望，对技术有热情的同学，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心中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正常的，也是必须的。所谓成长，其实就是不断学习、不断踩坑、不断填坑的过程。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，也曾遇到自己开发的系统上线就回滚，也曾经为了异地多活方案而想破头脑。当时也觉得很困难，但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正是经历困难以后，自己的收获才最大。而一旦成长为架构师，看到自己亲自设计的系统上线，那种创造的感觉真的是让人感到喜悦和自豪。就像我们千辛万苦登山一样，前面的山路越崎岖，山顶的风景才会越美。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二个坚持，坚持学习。通过架构师成长之路中的描述可以看到，从工程师成长为架构师的过程，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。学基础知识，学理论知识，学业界新的技术，研究开源系统，研究业界实践，既要有技术广度，又要有技术深度，总之就是学无止境。但我想，这就是技术的趣味所在，总是有更好的、更新的、更厉害的东西出来。当年谷歌发布大数据论文的时候，我觉得 MapReduce 好牛，没想到后面 Storm 流式计算更厉害。当我觉得 Storm 好厉害的时候， Flink 又创造了更厉害的流式计算架构。虽然我有时也会心里想，求求各位大神别变了，学不动了。但当我带着好奇心深入去研究和学习的时候，心里不由地感叹其设计和技术确实非常厉害。虽然才疏学浅，只会说一声牛叉，但其实心里那种感觉就像欣赏一幅优美的画作，观看一部震撼的电影，阅读一本精彩的书籍一样。当然，坚持学习的一个典型难题就是时间的投入。这个呢，我已经有专门的文章进行阐述，详细可以参考我的文章《大牛养成指南》，吃的草够多，你也能成为大牛。我想跟你分享的第三个坚持，坚持输出。输出就是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再传授给他人，包括培训、演讲、写博客、写书等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自己的手段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，很多东西感觉自己学了也懂了，但一旦跟别人交流，有些问题就可能回答不上来，或者一写博客就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考虑，需要再重新去研究或者考证。我自己在写专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很多知识点我原来以为自己掌握得很深刻了，但一旦写出来就发现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想清楚，所以输出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，帮助自己更好地去学习和理解。除此以外，输出还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、临场反应能力，这些呢，是大多数技术人员比较欠缺，但又比较关键的能力。技术人员要想有更好的职业发展，不能只是埋头干活，也需要跟别人沟通交流。而输出是最方便的锻炼方法，不需要承担管理职责就可以锻炼，任何级别都可以通过输出来锻炼自己的能力，不一定需要长篇大论，也不一定需要篇篇10万加，只要你觉得某个点其他人也可能遇到， 哪怕写100字的博客也是可以的，关键点在于持续的输出。以上三个坚持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，除了技术本身以外，技术人员成长的几个关键点。整体来说，从工程师成长为架构师是个人的一个综合修炼的过程，既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，也需要修炼自己的综合素质。坚持，成就技术梦想，与君共勉。